南韩确诊新型肺炎增加至204宗，今日新增100宗。当局将大邱市和庆北青岛郡划为疫情重点管理区，近百人和大邱教会的确诊个案有关。庆尚北道一间医院出现集体感染，多人怀疑出席医院一个葬礼的时候受到感染，五个人是护士。另外有三宗病例在军队出现，军方禁止士兵休假外出。南韩政府宣布首尔禁止在光化门广场、首尔广场和青溪广场举行集会，防止疫情扩散。中央政法委组成调查组到山东全面调查任城监狱新型肺炎疫情有关情况。调查组由政法委副秘书长雷东生出任组长，其他成员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山东新增确诊病例202宗，其中任城监狱占了200宗。山东省司法厅厅长因为监狱疫情防控不力已经被免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晚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渐转潮湿，日间温暖。依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08点，跌300点，总成交金额102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9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1元，跌9元，阿里巴巴212.6，跌3元，中国平安91元，跌6毫，美团点评103.2，跌1毫，汇丰控股56.65，跌1.5毫，建设银行6.46是跌9仙，华夏沪深346.4，跌2.5毫，盈富基金27.5是跌2.5毫，小米集团12.72，跌1.8毫，中芯国际15.2毫，跌5毫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8，英镑10.063，瑞士法郎7.938，澳元5.143，加元5.877，新西兰元4.922，欧元8.4253，每百日元对港元6.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4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6点，跌92点。港金现价报1519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32.06美元，卖出1632.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有关港铁嘅消息俾大家知先啦。咁啊，港铁嘅西铁线服务咧系有所调整嘅，现时元朗站咧已经关闭，列车不停元朗站。港铁咧就会提供免费嘅接驳巴士啦，来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接载乘客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塞到景隆街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多车啲啦。港岛路面方面咧，东区走廊去柴湾城市花园对开嗰度咧，之前有坏车阻路，头先就有啲塞车嘅，而家坏车走咗，交通回复正常。不过附近的北角渣华道东行线近住北角道呢就比较塞车的。渣华道东行近住北角道就交通比较挤塞，纯粹交通繁忙。新界方面，西贡濠涌那里有工程的，所以现在六尾村路近住西贡公路那段呢就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路锦泰苑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23，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5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二月十四号咧就亦都再向嗰位私家医生求诊，到咗二月十九号咧就去联合医院嗰个求医咧，并且系入院接受治疗，亦都咧系佢个呼吸道样本检测，亦都证实咧佢对于冠状病毒咧系呈阳性反应嘅。咁佢喺潜伏期间咧就并冇外游。咁啊，另外一位啦。就大家亦都可能会比较系关注啦，就系、是、一个咧58岁嘅男病人，系一位的士司机嚟嘅。咁佢其实就喺2月8号啦出现发烧同埋咳嗽，2月10号同2月17号都曾经向私家医生求诊，到到2月18号咧就系北区医院咧求医，而去到19号咧就系因为晕咗而入住医院咧接受治疗，亦都经过检测啦，就系佢嘅呼吸道样本咧，亦都系对于冠状病毒咧系呈呢个阳性嘅反应嘅。咁啊，而家个情况咧系稳定嘅。咁仲有咧一个嘅个案咧，就系、是、透过咧而家系扩阔去普通科门诊同埋急症室病人嘅叫做加强化验室监测计划而确诊，即系咧前几日我哋个节目咧都系介绍过啦，就系、是。讲留你啲深喉嘅唾液去到做检测，咁啊呢位嘅确诊嘅个案咧就系一位48岁嘅男子，系一位警员嚟嘅，咁佢其实就喺2月18号咧出现发烧同埋咳嗽，2月19号咧去过观塘社区健康中心。求診，然之後發覺咧，佢嘅深喉唾液樣本咧就對新冠狀病毒咧係呈一個陽性嘅反應。咁嗱，而家咧其實衞生防護中心咧係有兩個呼籲嘅。第一個呼籲咧就係講咧頭先提過嗰一位嘅的士司機，咁佢咧嘅車牌號碼咧就係 JW 咧9897，最後嘅翻工日期咧就係2月16号。卫生防护中心就请咧，曾经系1月25号到到2月16号期间搭过嗰一架的士嘅乘客咧，就致电卫生防护中心咧热线。根据翻头先个消息啦，咁啊。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咧，呢一位的士司机咧就冇用到 call 台啦，亦都冇用到啲 call 的士嘅 app 啦。咁佢嘅工作时间咧就系朝9晚5，咁但系佢都唔系好记得咧载过啲乜嘢人啦，只系记得咧曾经载过人去医院啦。咁啊，亦都年初一。年初二咧就去过落马洲啊、深圳湾啊、港珠澳大桥啊呢啲地方咧接客嘅。而衛生防護中心另外一個呼籲咧，就係講到頭先嗰一位嘅警員啦。咁啊，因為咧佢曾經喺2月19号咧就由寓所，即係喺油塘嘅油尾苑咧嗰度咧就去到觀塘社區健康中心嗰度求醫嘅。衛生防護中心就呼籲咧，就係喺2月19号上晝10点到10点半，由油尾苑接载病人去观塘社区健康中心嘅的士司机咧，就致电卫生防护中心嘅热线联络啦。其实头先嗰两宗嘅个案啦，或者之前嘅一宗个案啦，都可能令人关注到咧的士嘅卫生嘅问题。咁当然而家有好多的士司机，佢哋都话咧系加强咗一啲消毒啊防护嘅工作噶啦。咁但系对于一个的士乘客嚟讲，譬如而家卫生防护中心想接触翻，喺呢个1月25到到2月16号期间曾经搭过 JW9897嘅呢一架的士嘅乘客，咁但系乘客又系咪真系会留意到你搭嗰个的士嘅车牌号码系啲乜嘢咧？咁啊呢一个嘅防护嘅防疫嘅问题啊，大家点样去做咧？或者你如果搭的士嘅时候，你通常咧会做啲乜嘢嘅一啲嘅清洁工作？的士大佬，你哋又喺呢个新冠状肺炎嘅肆虐嘅期间啊，点样做你嘅防疫功夫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2月21号朝早9点半，政府话正系研究将钻石公主号邮轮上边嘅紧密接触者接翻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如果系外国人或者系个别政府以包机安排佢嘅居民离开日本嘅话咧，日本当局咧可以免去有关检疫嘅规定，容许未完成检疫嘅人士咧系离开。咁所以咧，特区政府咧而家咧系正加紧咁准备。 政务司司长张建中话：日前自己提及疫情已经受控，是指疫情正是受到严密监控。 可能讲得太快得滞咧，就唔得，即系比较上太过精简得滞咧，有个误解。以为我讲一个疫症嘅问题，实际我讲嘅系整体个形势咧，我哋系真系严密咁都系监控住、掌控住嘅，就系咁解。咁如果有啲误解嘅话咧，我都借呢个机会咧，作一个即系澄清，同埋再讲一句，真系好唔好意思。 十点。立法会财委会审议300亿抗疫防疫基金拨款申请，有议员希望可以协助更多行业。民建联周浩鼎， 包括最近我哋见到嘅美容业界啦，或者系好多做小朋友课后活动嗰啲教室工作嘅嗰啲行业啦。 政务司司长张建中， 一定有啲机构啊，有啲行业系唔会包得到落去噶啦。但系我哋要希望能够快针对性，如果拖得太长咧，整个嘢咧就变得得个倾字咧，就真系做唔到嘢。 亦都有议员质疑，政府以平均3元买一个本地生产口罩系价钱过高。公民党陈淑庄 ，CSI 嗰度无啦啦一毛三仙，2013年嘅，你话帮我听，2020年你同你用每人一只3元咁买？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我哋喺文件里好清楚讲出咧，呢个系一个假设嚟嘅，具体嘅采购价咧会系视乎每一条生产线同佢讨论佢嘅成本啊等等。 下昼4:30。卫生署话今日冇新型冠状病毒嘅新增确诊个案，又话会请求警方协助追踪病患。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今日都正式咧就系请求咗警方嘅协助，启动嗰个重大事件调查及灾难支援工作系统嘅。咁我哋就同警方就磋商紧个细节嘅。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的士車行車主協會嘅會長吳君成啊，吳君成你好。 你好，主持。 系嗱，而家卫生防护中心咧就呼吁咧，曾经喺1月25到2月16期间啦，搭乘咧 JW9897呢架的士嘅乘客咧，就打去卫生防护中心嘅热线同佢哋联络啦。呢、這个嘅确诊个案喺的士业界嚟讲啊，你睇到即系呢两日咧，你哋行家个关注点会系啲乜嘢啊？ 第一啦，我哋就近来呢个消息出咗之后咧，我哋都在相關的業界的資訊方面都是看看可不可以幫政府手去找到那個相關的資料啦，是吧？另外呢，其實呢我們對前線司機呢去營運的時候呢，因為始終服務行業呢可能涉及到即接到不同的客人，是吧？那我們對即前線司機裡面來的，我們對他的個人衛生啊，即是那個防疫裝備啊，開工的時候都多些勤洗手啊，甚至乎开工食饭同收工嘅时候咧，清洁车厢嗰边做得足啲咯，系嘛？咁、我哋早我哋前上个即系上几日17号咧，其实我哋都喺中环做咗一次咧，就系即系的士小巴大家共同去抗疫啊，咁啊做好各方面嗰、那个即系宣传教育，叫啲司机尽可能注意个人卫生啊，做啲清洁工作就做咗噶啦，已经。 系今日个新闻出咗嚟之后，你哋有冇请业界咧再加强你哋嘅清洁工作啊？ 有嘅，有嘅。我哋听日咧都会喺香港咧，就12个专用气站咧，我哋的士业议会咧都会派出成40多个义工咧，就會去派啲所謂清潔嘅禮包，係嘛？咁、我哋叫嗰啲叫防疫嘅禮包裏邊嚟講咧，都有口罩啦，有清潔噴霧啦，有司機個清潔守則啦，同埋嗰啲宣傳單張，就主要都係從一個咩咧？一個宣傳教育，就係啲司機前線嘅司機被營運嘅時候咧，咁注意個人衞生，要多洗手之餘咧，個防疫裝備，譬如佢口罩啊，同埋啲所謂我哋叫做嗰啲叫。洁手液啊，各方面啦，系嘛？咁同埋另外就最主要一样嘢就再到客人嘅时候，有时尽可能就开少啲窗啦，让空气流通啲，系嘛？再加上就系当佢哋车咗啲客，譬如可能去医院啊之后咧，咁我就呼吁佢哋都系话，当佢车停埋一边嘅时候咧，就做多少即系消毒嘅喷雾啊，喷喷架车咁，要自己做得开心， 乘客亦都安心，將客上到的地。呢啲我哋一路都而家開始做緊嘅。 而家基本上咪應該個的士司機都會戴曬口罩噶啦，基本上冇口罩係咪都真係開唔到工噶啦？ 其實而家全部司機都戴口罩噶啦，同埋而家各個車行啊，甚至乎好多商會都有提供俾佢哋嘅。因為點解咧？之前係比較缺乏啦，啊，而家比較開始就即係個貨源比較多啲，所以我哋都開始就係、是。由17号同埋嚟緊听日我哋星期六都开始会全面喺各个气站去派发多啲咁嘅防疫物资，希望尽量就同啲物资方面令到佢个人各方面嘅保护呢比较充足啲，因为之前好多人都比较担心嘛。 明白啦，无论係的士司机啦，又或者係的士嘅乘客啦，你对于的士车厢嘅清洁啦，你觉得佢哋应该要做啲乜嘢，或者係做緊啲乜嘢，或者你上车嘅时候你会关顾啲乜嘢呢，都可以打嚟187231呢同我哋倾下㗎。咁君臣而家即係卫生防护中心呢就俾咗一个车牌号码啦，即係呼吁搭过嘅乘客呢，喺某段期间搭过嘅乘客呢就同卫生防护中心嘅性联络，但系呢个方法，你哋即系业界睇上嚟会唔会比较难少少去揾到相关嘅乘客咧？即系一般嘅乘客会唔会都比较少，真系上车会睇嗰个车牌号码？ 唔系，主体咁样嘅。其实呢个客运服务嘅行业里边咧，其实的士咧同小巴同巴士咧，因为我比较个人化啦，系嘛？咁啊，你知我哋其实涉猎到嗰、那个即系乘客层面，其实比较少添嘅。咁但係因為我哋架次比較多，係咪？因為佢哋每日可以有廿幾個架次，咁頭先講咗啦，咁譬如佢每日廿幾個架次，咁你14日裏面發生嘅嘢裏面呢，接近成可能個架次都比較多呢，時間如果發生到而家接近成兩個禮拜有多啦，係咪？咁通常嚟講要即係、就是、要搵返嗰個情況呢，其實就好多人都冇容易可以記得返嘅，係咪？ 嗯，即系就算个的士司机，就算的士司机，你问佢载过客去边度，佢都可能会记忆比较模糊啊。 因为每日成廿几个 case 载咗唔同嘅客户去唔同地方，咁而且你14日之前，而家相关到而家成十几廿日啦，咁你大家要记翻成两个几个礼拜之前嘅嘢，我相信比较困难啲咯。 系嗱，你头先都话啦，即系会已经系呼吁的士业界咧，啲同行咧加强嗰个清洁啦，你哋都会派一啲嘅防疫包啦。咁但系车主咧嗱，因为有啲的士咧，佢即系接更嘅地方咧就有所不同嘅。但系会唔会有啲嘅的士咧，可能系翻去车行嗰度去交更，咁而车行嗰度又会点样做嗰个清洁嘅工作咧？租车出去俾个人？ 其实一般司机交更咧，入完气之后咧，佢有指定地方啦，甚至嗰啲你所讲佢翻嚟车行咧，车行大部分而家都有啲所谓，即、就、系、是、我叫稀释咗1:99嘅漂白水，有时摆喺度咧，俾啲司机咧抹车嘅时候咧，可以自动咧就可以开啲水喉，就甚至乎可以攞呢啲清洁嘅漂白水稀释咗啦，咁啊俾佢抹一抹车咧，就让佢哋有时做好多做多好。比较多少少嘅清洁工作，让佢哋大家比较觉得比较有信心啲。 即系车行都有做嘅 习惯，呢个习惯里边咧， 系 大家更加增强咗呢方面咁嘅意识咯。 啊，我又睇到咧，有啲医生就讲到咧，因为的士你要俾现金找续噶嘛，咁亦都有啲的士司机佢哋都关注到嗰啲钱嘅清洁程度或者银纸嘅清洁程度都可能会黐个病毒。呢方面有冇咩呼吁咧？ 其实我哋咁睇嘅，而家坊间都好多嘅，即系我哋叫做即系好薄嘅手术手套啦，甚至乎而家你要明白一样嘢咧，就而家用卡啊，各方面都有嘅。但系如果用现金，我哋都成日头先讲咗啦，开工收工勤洗手吓，勤洗手。 即系另外咧，最主要都系靠一样啦。 系啦，同埋有啲即系我哋叫做即系消毒液啦，嗰啲系嘛，有时都建议司机摆啲喺车度，咁自己有时定时又可以洗下，可以即系做多啲防疫工作咯，系嘛？ 明白嗱，最后想问埋啦，就系咧政府会向运输业界咧提供补贴嘅，就系因应呢个疫情啦。咁而家主要咧喺的士行业嚟讲咧，就系每公升1蚊嘅石油气嘅折扣，为期12个月，帮到几多啊？ 杯水车薪啦，因为点解咧？政府宣布咧话，即系呢1蚊嘅补助，其实以前因为嗰个逃犯条例出现嗰个社会事件咧，如果的士嘅生意差咗咧，就俾1蚊嘅。咁近来我哋的士业界面对咧叫双重打击，即系过咗6个月之后，而家咁样就整咗个肺炎事件，咁令到我哋更加雪上加霜。咁而家你正讲个问题就系话呢一蚊咧，其实近来咧气站加个气价咧。其实加咗成6-7毫子咧，已经 你明唔明啊？即係佢俾咗一蚊我哋，但係氣價都加咗六毫子、七毫子啦。咁其實對我哋嚟講係冇咗70%咁滯啦。咁所以我哋業界都希望政府嚟緊咧就唔係一蚊啦，可能兩蚊啊。俾到我哋業界一年嘅時間咧，呢個希望我哋見到 在 前線嘅用者咧可以受惠咯。 再加碼，多謝你吳君晴傾到呢度啊。有陳先生，你好，陳生。 系你好， 系有咩睇法？ 系你好，听到你哋今日讲嘅的士嗰度嘅问题咧，其实每个乘客上咗车都应该系唔会留意个车牌的， 一般嚟讲都未必会噶， 但系都系啦，系咯，咁啊，应该政府应该追踪唔到而家有几多人上咗架呢个染咗病嘅司机个车嗰度？ 难啲咯，可能有啲人会留意嘅。 通常我觉得是不会的，除非你是上车或者就跟他有争执啊，跟司机有争执啊，你会先至话要去到报警啊，先至讲下车牌那些啦、通常都是不会的。或者是有些司机或者是有些人上一架车或者有人来接他们啊，或者通知家人啊，落嚟楼下接去嗰啲，就有机会留意个车牌咯。 明白啊，咁啊，大家都关注咧嗰个追踪嘅工作。多谢晒你，陈先生，有五点半嘅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未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由于有警员和的士司机确诊，预计个案将会增加和复杂化。卫生防护中心已经要求警方协助追踪怀疑个案，并且启动重大事件和灾难支援系统。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昨日确诊的警员曾经参加退休晚宴，出席的59人全部要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送往检疫中心。其中4人有不同程度的流鼻水、喉咙痛和吐泻，分别在3间医院等待测试。另外，患者多次去油塘商场大本营一竹面帮衬，但是忘记具体时间，中心会根据八达通纪录跟进。对于有的士司机确诊，张竹君呼吁怀疑有病的人士不要翻工，特别是面对人群的工种就不要参加聚会和饭局，的士司机就尽量戴口罩和开窗等。政府接载钻石公主号邮轮港人的第二班包机，最快日本时间傍晚6点起飞，乘坐的港人陆续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办理手续。接载他们的旅游巴当地下午3点几陆续抵达机场，他们都戴上口罩，部分人更加戴上手套，全部颈上挂有粉红色牌识别。着上防护衣物的入境处人员在机场设置特别柜位协助。和朋友一行八人参加邮轮旅游的侄女士认为，日本政府对香港人不公平，不应该这样对中国人。第二班包机明明安排在昨晚启程，但是就被其他国家的乘客先走。他说香港政府已经尽力，但是不够强硬和牙力，日后或者不会再去日本。有滞留湖北的港人寻求立法会议员协助，当中有人怀孕30周。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除了本港驻武汉经贸办事处协助之外，亦都有社福机构提供辅导热线，会研究怎样深入协助。经民联议员梁美芬在立法会财委会会议上要求政府协助当地港人，例如派专人跟进每个求助个案。张建宗重申，驻武汉办已经接触当地港人，并且向120人送药。梁美芬同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都接获滞留湖北的港人求助，当中有怀孕30周的港人向陶谨申求助，亦都有无法回港缴交公屋租金的港人向梁美芬求助。屯门蝴蝶村蝶舞楼，一名大约4岁的女童由高处堕下，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事发在下午2点几，有保安员发现之后报警， 救护车到场将女童送院抢救，警方在现场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晚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渐转潮湿，日间温暖。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 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的红桃道近住开源道一段交通是繁忙的，车龙排到近考明街。今夜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车多。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长沙环因为有水雾急收，而家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东京街的慢线是封闭。另外东京街去李靖屋村方向近住荔枝角道的第二线都是封闭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返现场的交通指示。另外再提提大家，西铁线的服务是有调整，现在元朗站是已经关闭，列车不停元朗站的，港铁现在是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接载乘客。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和马鞍山路锦泰苑去西贡。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有一个外佣确诊，会不会有另一个的危险性呢？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我们要想下怎样加强对这些外佣的教育，因为大部分媒体就是广东话中文，咁有少部分係英文，咁所以咧，我希望移民將嗰啲資訊咧就俾佢哋睇啊，等佢知道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阿生食咩啊？ 魚蛋粉啦、啊。啊，你啲魚蛋係咩魚做噶？ 門鱔、九棍魚，好大牙噶。 九棍魚屬於咩科噶？喺咩水域生長？交配季節係幾時啊？ 啊，同埋佢 係啊，有啲人就係對魚咁認真噶。 電視節目《香港故事》追尋人生。今集介绍一位鱼的发烧友，为了追寻鱼的知识，走遍香港大小河口，更成立鱼类学会，誓要将保育知识盛传下去。听晚九点零分，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1嘅。喺新型肺炎啦，有一個嘅確診個案咧，就係一位的士司機嘅。咁剛才我哋都同的士嘅車主嘅協會咧嘅相關嘅人士傾過啦。咁佢哋都話咧，而家都已經係加強車廂入邊嘅一啲嘅消毒啊等等嘅工作嘅。但係咧亦都有傳染病科醫生咧，亦都有一啲嘅關於即係乘搭的士嘅健康忠告咧，係即係都建。 建議嘅喎嚇，譬如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啊梁子超醫生，佢就話咧的士咧係屬於一個密閉嘅空間啊，咁佢就提醒咧啲的士司機咧開咗個空調系統之後咧，就唔好開去一個叫做循環嘅風向模式，而喺可行情況之下咧，應該係盡量咧要打開嘅車窗，令到空氣流通。不過咧亦都咁講，就係開窗嘅時候咧，唔好避免咧啲風淨係由一個方向咧吹嚟，否則啲病毒咧就好容易會透過飛沫咧由一個人咧吹咗向另一個人噶啦。咁啊呢點咧可能大家有留意。咁另外就係亦都勸告啦，就係不論乘客或者司機啦，喺車廂入邊咧應該要佩戴口罩嘅。啊頭先都提過關於銀紙咧或者錢幣咧會唔會係帶有一個病毒啊嘅問題嘅？嗱咁啊梁子超醫生就話咧，其實無論是膠面啊、紙質啊，定係金屬咧，都會有機會咧係帶到一啲嘅病毒病菌咁樣。咁佢亦都話咧，由於酒精呢啲消毒液咧係會滲透去紙幣嘅纖維之中，未必能夠有效咧殺死表面嘅細菌。咁所以咧，佢就建議啊，盡量減少紙幣，用完之後咧，亦都應該咧要徹底消毒雙手，同埋咧係切勿咧就唔好去直接咧接觸你嘅眼啊、口啊，同埋鼻啦，亦都叫啲人咧，如果你仲有一啲叫做即係舐埋口水，然之後再數銀紙嘅習慣咧，就真係唔好啦，因為咁樣咧都會增加嗰個傳播嘅風險嘅。另外亦都有感染及傳染病科醫生就同大家建議，不如你哋試下用電子付款啦嚇。電話號碼18731，大家有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而家喺呢個新型肺炎肆虐期間，你自己嗰個清潔習慣又係點咧？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有潘生，潘生你好。 你好啊，陈小姐。 是潘生，是。 咁样啊，我想问佢话咧，一个好简单条系，逢系的士坐车个人啊，佢通常都系攞咗张收条，收条就打晒时间、地点、咩地方，同埋咧佢几时要做乜嘢嘅，知唔知啊？ 嗯。 咁你最紧要同个乘客呼吁佢，如果坐架的士，佢攞咗张收条，咁就知道喺边度去边度，由边个地方去边度，就几时几时，咁你咪可以知道查到咯。 咦？但系都唔少的士嘅乘客咧，未必会攞收条嘅，可能你 十个九个攞噶，而家陈小姐，你唔好咁过埋啲说话啦。而家十个九个都好嚟 claim 翻啲公司钱啊，或者私人钱攞噶，多数攞噶，即系我揸日的士20支旗或者30支旗，都攞咗，起码攞咗一大半噶啦，一定攞噶。 明白你， 咦？你敷衍下啦 吓，好，多谢晒你啊，潘先生啊，潘先生其实系一位的士司机嚟嘅，咁佢就即系都话大家你攞翻个的士收据嘅时候咧，你咪可以知道你搭边架的士咯。咁但系亦都系嘅，有阵时有啲的士司机咧都会主动问你，喂，你要唔要收据啊？但系有啲咧亦都未必会嘅。有罗先生啊，罗生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有咩睇法啊？ 其实我覺得咧，即係因為有車 cam 噶嘛， 嗯， 咁你唔如果你話私隱問題嘅，唔會話影到個客人噶嘛，你可以睇翻個車 cam 佢當日佢去過啲咩地方，咁咪公布翻出嚟咁咪得咯。 睇唔睇到啊？睇唔睇到啊？即係車 cam 係咪真係影到佢去邊個地方啊？係咪真係認到先？ 其實你香港每個地方唔係好大噶嘛。你个地区喺边度，你兜过去边，肯定有路牌噶嘛，同埋啲建筑物实认到噶、哦，系咪先？即系你冇办法之中，你都揾呢个办法出嚟咯。唔好话一句话车业主联会嗰度啊，话冇办法做唔到，难做唔做，呢啲公众卫生嚟噶嘛，系咪先？ 佢啲片段系咪真系会储咁耐噶？ 其实片段储好多日嘅，我哋自己揸车都有嘅车 cam。即系总言之，你唔牵涉嗰个乘客个私隐咁咪得咯。 嗯，明白。 同埋可以尝试一下噶嘛呢啲。 明白，好啊，多谢晒。呢个系罗先生嘅建议，用车 cam 咧嘅片段咧去揾翻搭过车嘅人士。嗱咁啊，头先即系唔同嘅人士啦，包括咗系的士司机啦，都有讲到啊，究竟点样可以追查到曾经搭过嗰架的士嘅乘客啦？咁你又觉得仲有啲咩方法真系会可以追查到嗰个的士嘅乘客咧？又或者你而家 搭的士啊，又真系会唔会咧望一望个车牌，同埋会唔会真系要求个的士司机咧将嗰个车窗系双向地去搞低咧，以增加通风咧？不过又咁讲，其实除咗的士之外，如果我哋话即系尽量系保持嗰个空气流通。而家你搭巴士咧，咁啲巴士嘅车窗就一定开唔到啊嘛。啊，咁嗰个问题又应该点样处理咧？吓，18-7231，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咧，讲讲我哋搭车嘅时候点样去保持呢、這个公众嘅卫生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iu again. 有網友問蕭叔叔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英文點樣講？咁英文咧都有一個類似嘅 expression 嘅，講嘅咧就係雀仔。OK， 咁個 expression 咧就係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字面意思咧就係同一品種羽毛相近嘅雀仔咧。通常咧都會走埋一齊飛嘅 ，OK？ Birds 當然 birds 啦 ，of a feather feather， birds of a feather 即係同一班咁嘅人啦、啊。Flock together， flock 咧就係即係一班一齊飛咁 ，F L O C K together， 咁大家都識啦。So one more time，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嘅。新型嘅肺炎咧，即係繼續係肆虐啦。咁其實咧，之前啊有醫生咧，或者有專家咧，亦都係講過嘅。啊，政府或者係警方會唔會係可以啊啟用呢個警方嘅超級電腦咧，去分析同埋追蹤患者之間嘅關聯咧？嚇，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咧，早幾日已經係即係再三講過咧呢個建議嘅，因為咧呢個超級電腦咧，其實佢嘅全名咧就係叫做一個即係重大嘅事故嘅調查嘅系統啊，重大事件調查及災難支援工作系統咧，喺2003年沙士嘅時候咧，亦都曾經係啟動過，當時就協助政府同埋衛生署啦，追蹤疫情啦，同埋患者之間嘅關係嘅。咁喺今日嘅記者會上面啦，咁啊，衛生防護中心就話咧，喺星期三啊，即係開展咗嗰個門診同埋急症室嘅化驗檢測之後啦，咁亦都咧係佢就話。话即系亦都琴日确诊咧一宗咧经过门诊化验嘅第69宗个案，即系嗰一位嘅警员嘅个案啦。咁佢哋就预计咧个案数目咧将会增加同埋复杂化，咁所以咧卫生防护中心已经请求警方咧系协助追踪怀疑嘅个案，亦都启动咧头先我所讲嘅俗称叫做超级电脑咧嘅支援系统咧去帮助追查疫情嘅。嗱，头先讲到有关于交通工具嘅问题，我谂咧可能大家更加关注除咗的士之外，巴士嘅防疫又系点样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新巴职工会嘅理事长林锦标喺度啊！林锦标你好， 你好你好，陈小姐， 系你可唔可以讲讲咧？你哋即系巴士嘅公司咧，而家个防疫功夫系点样做法啦？ 巴士公司咧，而家咧就每一日就收车之后咧，就都叫清洁工。上去成架車就用1:99去抹嗰啲扶手啊、司機位啊、總之所有有關可以掂得到嘅地方，佢都會去抹嘅。 嗯， 咁就喺站即係每一日嘅我哋開工之後咧，就喺站頭都有清潔去做呢啲工作。咁啊。有啲即係我又唔會得罪一啲清潔工嘅，有啲清潔工咧就好勤力幫手嘅，就有啲咧就真係點當啦咁， 咁我哋都会向公司反映嘅，希望清洁公司方面就紧张少少啦，因为始终巴士就一个公共 地方嚟嘅。 是明白。据你所知呢，你头先就话即係每日收车之后都会用199嘅漂白水呢去清洁啦。咁但係每一转车呢，有阵时每一转车係返去站头呢都有中间一啲休息时间㗎嘛。我见以往嚟讲都会有，我都会见过有清洁工呢上去做清扫车厢啊等等嘅工作。咁而家譬如每一转车返到去站头嘅时候，头先所讲嘅抹扶手啊等等嘅清洁功夫又有冇做到㗎？ 我都头先讲过啦，负责任嘅清洁工呢就有做嘅。有啲係典当嘅啫。 即係视乎情况啦。 咁我就觉得呢公司方面就要加紧巡查囉。 明白。咁你哋车长呢或者你哋站长呢自己又点样去做呢？即係你哋揸住架车咁样。 我哋车长方面呢除咗戴口罩啦，做咗基本嘅防疫措施之外呢，就每日我哋开工呢都私人就带定一啲消毒嘅纸巾啊，或者係一啲噴霧啊，咁就一上司机位呢就会去抹一抹自己嗰个司机位啊车头嘅嗰啲啲地方啦、 啊。 咁站长方面就搵啲消毒嘅纸巾啊、喷雾啊，咁啊抹一抹自己个座位咯，咁啊工作啦，咁就 你哋自己都会做嘅。口罩嗰方面咧，之前系有巴士公司咧系要同政府借口罩噶，你哋自己公司嗰个口罩供应嗰度又系点样啊？ 其实咧就个口罩都好紧张嘅， 系 公司方面咧都已经个存货方面咧。未翻嚟之前就好紧张，即系根本即系每个伙计得一个口罩，到而家都系得一个嘅，即系俾到我哋啊，每朝日开工都系俾一个口罩。咁我亦都建议咗巴士公司问政府，希望政府帮手啦，去搵啲口罩翻嚟俾我哋啦。咁我发觉政府即系反应好慢啦，而家先话因为有需要啲口罩翻到嚟啦，咁我而家攞俾你借俾你哋用啦，咁借喎、要还噶嘛？ 系啊， 我觉得有啲啊，我哋都系前线啦，我哋基本上啊，分分钟我哋司机啊好容易中添，因为我哋一架车百几人， 系 光佢唔包棚啊，都六七十人啦，系咪啊？我哋都唔知道边个系带菌者噶嘛。即系上咗车，我哋根本唔知噶。我哋嘅装备系咁少。你巴士公司希望你政府去支援，你就要还嘅。咁好似我觉得有点而家呢个疫症嚟噶嘛。 所以 呢个而家成个政府做啲乜嘢？ 明白。所以你哋都关注嘅，而家都系维持，暂时都系维持一日一个啊，系咪啊？ 系啊，而家都系维持一日一个口罩咯。其实我哋梗系希望。巴士公司能够一日俾两个口罩我哋啦。 是啊，因为你哋一间都有啲时间嘅。1872311，无论你系巴士乘客啊、巴士司机啊，定系咧你乘搭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讲讲，即系而家嗰个防疫啊，嗰个点样做啊？因为亦都有啲人咧目睹有个现象嘅，而家嗰啲譬如巴士嘅扶手啊、地铁嘅嗰啲嘅扶手啊等等嗰啲咧，都唔系太多人会去扶嘅啫，因为大家都关注到咧嗰啲扶手嘅清洁问题。咁当然头先同阿林锦标去讲啦，佢就话即系每日咧都会有清洁工咧，以巴士为例咧，都会去清洁嗰啲嘅扶手嘅。咁啊，但系除咗清洁扶手之外，同埋头先讲个口罩问题之外，林锦标，你哋自己其他嘅防疫用品咧，即系包括埋消毒纸巾啊，同埋或者酒精搓手液啊嘅供应咧，又够唔够咧？ 唔足够啊， 都系唔够， 就都要去扑啊！ 哦，即系你哋都系要自己搵。 是啊，因为好老实讲，其实我喺呢度咧都呼吁翻政府啦，即系澳门都立例喺一个特殊情况下，即系疫症下咧，要求所有市民 去坐呢個公共巴士，即係公共車輛啦，包括地鐵啊、電車啊、小巴啊、的士啊，都要強制性去戴口罩。 嗯， 因為呢個就係防止嗰個疫症去擴散啊嘛。 嗯，即係你哋都覺得應該要看齊啦，香港。 係根本你呢個而家係疫症嚟噶嘛，而且大家都知道，好似幾位教授都講，佢一入咗嚟係會擴散，好似而家咁。少少係幾宗幾宗一路咁向上升，基本上我哋啲交通工具咧就係散播呢個病這個病嘅源頭嚟嘅，即係基本上我一上咗嚟，我哋周圍車去噶啦。 明白啊， 落車就到嗰個區噶啦。 明白啊，所以你哋都相當之關注呢個問題啦。如果乘客能夠規定佢要戴口罩先至上車咧，對你哋嚟講咧個安全保障，你哋覺得會更加安心啦，係咪 嚇？係啊，咁啊，應該就係咁講，佢戴咗口罩咧，即係惠及其他人啊嘛。係， 明白。 車人都喂，你一個唔肯戴口罩，就令到成車人都我都驚，我唔知你係咪嘅。 明白。嗱，另外一個都想問一問啊，就係而家嗰啲巴士咧，其實因為乘客量嘅下跌啊嘛，咁有啲咧都將個班次校疏咗，譬如九巴啦，已經係將個班次校疏咗啦。而新巴城班咧，亦都之前有一個嘅即係宣布咧，就話由於巴士嘅客量下跌超過四成，咁亦都係大量縮減咗巴士嘅班次服務，亦都鼓勵員工咧申請放自愿性質嘅無薪假，咁呢度個情況又係點樣咧？ 即係好老實講，而家整個市面咧，嗰、那個氣氛真係好曳。 嗯。 我除咗我哋巴士方面啦，各個行業都處於真係好低潮嘅。 嗯。 咁啊，喺我哋嚟講，公司方面，即係巴士公司就話希望大家共度時間，咁明白嘅。亦都有啲同事都響應咗，就係同公司請無薪假咁去幫手啦。咁無可厚非嘅呢個情況咧，就同沙士就類似嘅。但係我又覺得咧，今次個情況係惡劣過沙士嗰個情況嘅。呢個我真係點講咧？我哋自己巴士車長，同埋我哋嘅前線同事咧，除咗呢個攞無薪假，其實個收入都大大減少噶啦，已經。 係你哋有幾多你知唔知你哋有幾多車長攞咗無薪假？ 數量就唔係又多，咁就我諗都要問翻巴士公司先知道佢嗰個實際情況。 嗯。 我手頭即係話我認識嘅同事之中咧，都有。好多都话啊，攞几日啦咁。 理解。同埋你哋你头先讲收入减少咧，就可能系一啲比较长时间一啲嘅特别更咧，佢应该个工资系略高啲噶嘛。咁而家都应该冇啦，大家全部翻普通更啦，系咪？ 其实我哋新巴城巴就冇特别更嘅， 系 只有长工数嘅啫。特别更咧就系因应九巴而设嘅啫。 系。 我哋嘅長工數都亦都削減啦，等等都工資都削減，就即係話咁多夥計，大家分文去做啦，唔好就 明白， 即係收入 大家分散咁樣啦嚇。以你自己為例，大概你知唔知而家大概啲車長嘅收入減少咗幾多度啦？減少幾多成度啊？ 都有成三四成㗎。 明白啊，呢个都系大家关注嘅问题啊！多谢晒你啊，林锦标吓，倾到呢度先啦。林锦标系新巴职工会嘅理事长嘅，无论咧即系新巴啊、城巴啊、九巴啊，同埋港铁咧，亦都有客量下降嘅问题嘅。咁亦都有一啲嘅消息话啦，即系除咗九巴同埋新巴、城巴已经系缩减咗佢哋嘅班次之外咧，嚟紧啊，究竟港铁又会唔会喺个班次上有啲调整咧？陈女士你好， 系啊，你好啊， 系有咩睇法？ 系啊，我想讲下啲巴士呢，如果我行路行到去呢，我都唔会搭去。 嗯。 因为啲冷气呢，你唔系热狗㗎嘛，热狗你可以唔使乜嘢嘛，係咪？我尋日呢我好想即係中午嗰陣时咪好热嘅，係咪先？ 係啊。 你 我好想喺上我坐上边最后尾嗰行嘅，我话俾你听、 嗯， 我好怕啲空气唔得噶，我好想喺上边嗌落嚟，我话司机冇冷气啊。 后边嗰行通常热啲嘅， 唔系我唔关事，度度都系嘅。嗱，我几行我都开过系冇冷气嘅。 哦， 我话俾你听。 哦、 其实你是很大镬的大佬，如果你不够冷气、嗯、 所以你明白，所以你现在就如果行到的你都是步行去啦， 是啊是 啊, 是啊，一两个站这样、 啊、因为那些冷气是独立的位置有的嘛，是不是，如果你觉得冻你就熄了你自己的位置那些，啱啱先 是多谢晒啊陈女士啊，关注到呢车厢的空调问题，那啊跟着我们有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有关港铁的消息先啦。港铁西铁线服务有所调整的，现时元朗站咧就需要临时关闭，列车不停元朗站。不过咧，港铁就会提供免费的接驳巴士啦，来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接载乘客。东铁线方面咧，东铁线的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就继续封闭。隧道情况，而家咧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去九龙方向就多车少少，咁啊龙尾到东港中心附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都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暂时系公主道过海多车啲啦，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隧道入口范围都是多车的了。九龙荔枝角道东京街有工程的。好了，我们下次的交通消息再会。 八中心国际15.2毫二是跌了5毫二。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民生国际、海富善集团控股、明亮控股、无缝绿色和中国透云。五大跌幅股份是丽时集团、艺高国际控股、张利国际、信泰控股和元想集团。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8，日元111.79，瑞士法郎0.982，澳元0.66，加元1.326，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033，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08，港金系报15,19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33.69美元，卖出价1,634.23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7.7，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仁禧花园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系比较挤塞噶。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咧，较早前近住仁禧花园对开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理好，不过而家龙尾分别去到美城苑同埋大围新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在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近住隧道口一带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太子道东油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巴利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佐敦道。咁之後再提翻大家啦，西鐵線嘅服務咧，而家係有所調整。元朗站咧係已經關閉，列車唔停元朗站嘅。咁港鐵咧而家係提供緊免費接駁巴士來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接載乘客。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門，同埋馬鞍山路錦泰苑去西貢。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继续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嘅傍晚咧，我哋亦都会有咧由传媒人啊帮我哋咧总评一周嘅时事嘅。而今晚咧有两位嘅传媒嘅朋友喺电话旁边，就系冯振超同埋叶中文啦。两位好， 你好， 你好。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就用电话咧去总评嘅一周嘅时事啦。咁我当然相信大家其中一个关注咧，就系政府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咧申请300亿元啊，成立一个防疫抗疫基金，咁亦都咧系惠及到唔同嘅一啲行业嘅。嗱，个会议咧而家都仲系开紧，会系加咗会咧，开到今晚嘅9:00。咁不过咧，其实我头先即系大概即系听咗会议咧，似乎喺口罩资助嘅问题上面咧，都几引起议员嘅关注嘅。咁特别系有两点啦，第一点咧就系问到政府，喂，你用3蚊嘅价钱咧去买翻嗰啲喺香港制造嘅口罩啦，咁呢个价钱会唔会系比较高咗啦？咁另外亦都有啲议员咧就关注到，你而家咧系承诺会系买嗰啲口罩咧一年嘅啫，咁一年之后咁呢啲成立咗嘅生产线嘅安排又会系点样咧？呢两个就系今日会议上面关于口罩嗰一点咧嘅一啲嘅关注点。嗱，唔知关就住呢个资助去商人去成立呢个口罩生产线呢样嘢，两位有啲咩睇法咧？冯振超， 我谂咧就其实香港系做得比较迟噶啦，已经咁因为咧。台灣嗰方面啦，其實佢哋就比較早啦，佢哋即係疫情開始冇咯，已經有呢一個嘅類似嘅做法。不過佢哋咧就係、是、佢哋會即係買啲機器，就然後咧就俾啲商人就去生產啊，去營運啦。咁然後咧就係、是、若我記得咧係10年嘅，佢哋講緊嗰個嘅即係未來嗰個生產嗰個年期係，咁香港就1年就真係短得滯嘅。咁但係我覺得個問題即係我諗在於就係話要睇一睇究竟嗰、那個政府嗰條數係點樣計出嚟咯。因為譬如今日我聽阿邱騰華局長佢喺立法會嗰度咧，佢都其實有議員問起佢3蚊嗰一樣嘢啦，佢都話呢個係即係預計啊咁樣樣。我就其實咧我覺得防疫或者是往后的振兴经济措施呢，我都有些担心的地方是即、就是我不是觉得他们做得少，我反而是觉得我怕他们做得少， 怕他们做得不够。 是啊，同埋我觉得他们好像没什么章法，即、就是我看到其实由即、就是疫情由1月尾去到即、就是1月20几号到现在啦，咁我自己呢都做咗少少统计，就係、是、呢其实呢特区政府呢喺出嚟讲佢哋嘅抗疫啊措施都好似一路以嚟呢都唔係话有一套嘅所谓论述逻辑，然之后因住呢一套逻辑去制定佢哋嘅政策，而係每次出嚟都係讲少少，即係隔3-2日出嚟讲少少，咁、变咗呢其实嗰个嘅一致性我睇唔到啊。咁其实今日算係一个几具體嘅啦，已經算係，譬如佢講到3蚊一個，亦都講到就係話，譬如1年嗰個嘅即係 contract 咁樣，咁都好過冇咯。咁嗱、我覺得即係我覺得係而家呢一刻嚟計咧，當然3蚊係有啲議員質疑啦嗰、那個價錢，但我覺得呢一個都唔係最重要啦，真係最重要嘅就係話點樣能夠即係由政府帶頭去定到所謂一錘定音，能夠令到個社會有翻信心啊，大家。即我觉得最大我自己个人最关心最担心的就是呢，其实我见到虽然个疫情只不过是个几月，但是其实我觉得之前呢还有人在这里争拗究竟沙士厉害还是这一次的肺炎那个的影响厉害，我觉得现在不用说了，即我觉得一目了然啦，你见到你落街看看就知道了。 简单再讲一讲咧，政府而家建议支援本地口罩生产嗰个做法系点样咧？分咗两样嘅，第一样咧就系建议向生产力促进局咧拨款最高1000万，等到佢有需要嘅时候咧，可以建立一条口罩嘅生产线啦。咁同埋咧管理资助计划嘅。咁至于私人机构咧设立外科口罩嘅生产线咧，佢嘅资助就系每间厂房每一条生产线咧就可以获得最高300万元嘅资助。其后咧同一间厂房每多一条额外嘅生产线咧， 最多就可以有200万嘅资助。咁但系亦都讲到明咧，每条生产线每个月咧最需要最少生产50万个口罩，而成个计划嘅资助上限咧就系20条生产线。呢个资助计划咧就会系为期一年，政府承诺向每条生产线咧每月采购最多200万个口罩嘅。咁而嗰个采购嘅价格咧就系假设每个口罩嘅平均售价咧系3蚊，咁所以佢哋计咗个数咧就系有个资助要成系14亿4000万，即系接近系15亿嘅。咁而呢啲嘅口罩，即系政府每月采购200万之后咧，如果有余额咧，呢啲嘅生产商必须系要喺本地销售嘅。啊，1872311，咁大家唔知对于头先嗰个内容有啲咩意见，可以打嚟倾下。 系 冯振超，系。 其实咧嗱，个问题系在于咧。基本上我覺得政府佢嗰條數呢計出嚟呢其實係比較上冇一個嘅邏輯喺度，係話呢究竟以後香港口罩係咪成為咗我哋一個嘅所謂要儲，即係官方儲備嘅物資呀。 嗯， 如果你係有呢個邏輯概念喺度呢，其實我都冇問題㗎。 嗯， 因為如果係咁嘅話呢，其實成個行業會有啲轉變呀。因為以後呢可能呢其實就未來其他嘅喺外國嚟嘅口罩呢都可能個市場份額會好大幅地減少。嗱呢一個呢我覺得冇好與唔好嘅，因為如果經過今次嘅咁大疫情之後呢，我諗好多國家呢都會有差唔多嘅概念喺度㗎啦。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我覺得政府一定要講清楚究竟口罩未來嗰個嘅市場定位究竟係即係好似米呀，或者好似一啲嘅即係石油啊咁樣，是不是一些的即物资是要储备某一定的日数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应该从长计议，即应该通盘去想。我仍然有些担心，就是说即他们好像突然间想到一件事就计一计条数就告诉你这么多。那我觉得呢唯一香港有一个优势就是说香港的政府库房很有钱，那所以呢他们可以是这样去即有这种这即想做就去做的逻辑啦。但我觉得真的其实要告诉市民听点解我哋要咁样做，而我哋咁样做嗰个嘅成本系点样样？我觉得咁就大家会舒服啲咯。 好，叶中文啊，资助口罩厂呢个问题，你点睇咧？有咩分析？ 我都同意阿振超嘅睇法嘅。就而家呢个情况下咧，做呢一类嘅工作咧，即系只嫌其少啦，就不嫌其多嘅。要做系就必须系做，而且咧就要快做。但系咧，我听落都觉得有啲混淆嘅。首先呢，这个性质是一个什么性质呢？是一个政府的措施啊，定是一个商业的投资呢？ 嗯， 那政府现在呢就给300万你开厂， 嗯， 跟住呢就承诺呢帮你3蚊一个口罩呢就买返啲产品， 嗯， 那你说即是到底投资一个是政府开厂啦，定是个厂家在这里生产呢？那又给钱你开厂，又包晒你啲产品，咁系咪一个社会企业呢？我哋咪一直香港搞緊社企嘅。咁如果系咁嘅话，将呢一个工作俾社企嚟做，或者组织一批即系冇足够技术嘅低技术工人，甚至失业工人，组织起嚟咁样做社企，咁系咪政府嗰个成本更加可以控制，亦都计划得可以更好呢？咁而家又要俾钱厂家啊，佢嚟开厂，你又俾打本300万俾佢开，开咗帮佢包销晒啲产品，咁又要限制佢一年。咁同埋我仲担心另一样嘢咧，就系而家如果一窝蜂咁样落去咧，系而家口罩系好缺乏。但系如果系咁又采购啦，又有政府呢啲资助嘅厂啦，又有民间好似工联会自己又开啦，会唔会有朝一日又出现另一个现象，就是口罩生产过剩过多？咁，到其时呢啲嘢唔系摆喺度唔变嘅，佢都会坏会变嘅，亦唔系越多越好嘅，所以成个计划我都觉得有啲混淆。 是啊，头先呢一点呢亦都有议员喺直间嗰度呢提过啦。咁当然大家有咩睇法去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另外一个呢关于防疫抗疫基金嘅问题呢，就係头先冯振超佢提到嘛，觉得呢冇一个通盘嘅考虑。而家呢佢嘅援助有24项，主要都係按行业划分嘅。但亦都有一啲嘅人士指出呢，其实你究竟係点样定嗰24个嘅行业呢，似乎係仲係有一啲嘅 人士咧未能够得到资助噶，咁同埋亦都有一啲嘅行业嘅资助咧，而家详情系欠奉嘅，譬如就系零售业嘅资助计划，佢系会系而家申请拨款咧就系预留56亿，咁但系佢都话咧系作为一个预算规划，暂时嚟讲咧佢都未去定到底点样去帮零售业嘅，咁佢亦都话咧要系即系要有集思广益吓，再去倾嘅啫。咁我唔知道即系大家点睇咧，即系呢一啲嘅行业嘅选择啦。咁同埋亦都有啲嘅批评咧，就话而家呢个嘅防疫抗疫基金咧，你系帮到商家，但系咧你就帮唔到咧一啲嘅雇员嘅。咁因此咧，亦都有议员提出啦，就系话系唔系我哋唔用行业去划分，逢系咧有帮雇员去供强积金嘅中小企，可能都系可以得到一啲嘅资助咧等等。嗱，咁大家点睇咧？系咪真系帮到商家，帮唔到打工仔咧？冯振超， 嗱，我觉得即系翻翻转头啦。其实咧，特区政府由即系今次抗疫开始啦嘅记者会咧，我觉得都系水准以下噶。即系我其实都有啲奇怪，因为邱腾华或者聂德权。嗱，呢啲我都係以前啦嚇，好長時間之前，即係佢哋仲係未係咁高級嘅時候，都有啲接觸下嘅，但係即係高級咗之後就少咗接觸啦。咁即係我諗但係佢哋都係叻人嚟㗎，即係我想講呢啲人唔係蠢人嚟㗎。咁但係好奇怪就係你會發覺嗱，佢哋出嚟開親呢啲記者會咧，問嘅人問嘅問題，佢哋好多時都答唔到啊。即係有陣時候其實我哋只係一就算嗱我自己譬如如果我去 present 一個嘅計劃俾一個嘅即係商業伙伴咁啦，我都會有啲 PowerPoint 啊，我都會做一個嘅所謂即係一啲嘅 proposal 啊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政府佢哋其實真係唔知點解佢哋好似出嚟然後就喺度就讀自己前面嘅 paper。咁读完之后就好似觉得期望大家咧就可以解决到大家嘅问题，亦都会了解。其实而家个社会唔系咁噶啦，即系个商业世界绝对唔系咁添啦。咁我会觉得就系话，其实归根结底，我真系觉得咧，政府系需要，就算唔系人事嘅改革啦吓。嗱，我真系唔想讲系，因为我都识识地嗰啲人，我唔觉得佢哋咁渣噶，咁差噶。咁但系好明显地，佢哋譬如出嚟讲几次，去到今日。讲个口罩问题都仍然讲到呢啲略略，咁就真系接受唔到咯。因为你睇翻就系、是、譬如，即系外国嘅或者即系有其他地方，人哋嗰啲嘅措施已经全部出晒台做紧啦。咁香港究竟有啲咩问题去令到个措施行得咁慢呢？嗱，我想再讲多少少就系、是，而呢啲措施系绝对冇触及到有啲咩敏感嘅政治红线嘅、哦。即系只系整口罩，你整唔整啫？咁呢个你点解你都要搞咁耐呢？咁然后譬如张建宗寻日出嚟，即系讲完之后，然后又俾阿何柏，即系前两日咁讲完之后，又俾阿何柏良又话翻个转头，咁佢今日又话唔好意思。咁我觉得嗰个嘅本身，你嗰个嘅公众信任度咧，点解会话咁即系咁低落咧？其实真系有个原因啊。我自己觉得作为一个香港人咧，我真系唔明点解而家呢一届嘅政府咧嗰个嘅。出嚟嗰個嘅 presentation 嗰個嘅表現能力呢係真係唔知點解係即係咁樣囉。 好，不如我哋先聽一聽有位聽眾呢繼續傾啊，有位黃先生喺度喎，黃生你好。你好， 啱啱你客席主持已經好客氣㗎啦。即係咁樣講呢一屆嗰啲官。咁我講返口罩問題先啦。喂，其實呢又就算去到最搶口罩嗰幾日子呢，其實市面上有口罩㗎。咁如果你话喂，其实你系咪应该喂，即系教埋你点做啦、啊？或者你系咪应该去话长远嚟讲，最需要呢啲咁嘅 PPE 啊、口罩嘅系医院啊嘛？咁你不如喂做啲高端啲嘅啦，系咪啊？咁你而家行紧一系咧，你就攞啲钱喺市面上扫晒佢，咁啊派俾市民，咁样远水先救到近。如果唔系你远水救近火，你讲紧生产。你冇嘢系嘛？你班官， 明白系。 你另外，你买一系你咪用紧急法咯。而家又唔用紧急法，你又度度地方都有控制个价钱噶啦，你又唔做， 系好。 好，关注到嗰个价格嘅不满，多谢晒你先啊，黄先生。根据咧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嘅副局长啊刘怡翔咧今日嘅数字咧，佢就话政府已经系收咗咧，由1月到而家，政府已经收咗咧550万个订购嘅口罩。咁但系由于咧政府嘅采购量大啦，厂商有唔同嘅理由咧延迟发货嘅。嗱，叶宗敏头先我哋都提到啦，就系话政府系咪喺医药防疫抗疫基金嘅申请上面冇章法，同埋佢系咪照顾到一啲打工仔？你点睇咧？ 咁佢而家点样做都好啦，嗰、那个钱都系始终系有限。咁嗰、那个、那个防疫基金咧，目前呢个300亿里边，咁啊睇嚟最大手笔嗰、那个8万到20万啦。咁嗰个系俾几个行业嘅呢个中小企啊。咁我谂嗰个钱咧，点样用呢就佢好难再进一步去规定。咁但系呢个钱咧就好明显咧，根本系解决唔到根本嘅问题。最多咧就系减轻一啲东主嘅损失啦。而且我就好担心呢一笔钱咧，其实好到头来咧，反而会有一啲真系细间嘅零售啊，或者旅行社啊嗰啲一两个人、三两个人做嗰啲咧，索性收到呢笔钱之后咧，佢唔做啦。接埋佢啦，因为根本上而家个情形咧，就唔系一头半个月能够解决。咁而且咧，成个经济模式啊、消费习惯咧，经过呢次疫情之后咧，我觉得都有改变。咁我相信有一批小企业咧，系会被淘汰嘅。 明白吓，头先头先 生存吓，头先嗰笔钱咪最多系赔。当埋一个赔俾佢哋咯， 明白， 唔会再发落去俾伙计手上。 明白，呢、這个咧亦都系头先有议员喺个财务委员会提到咧嘅担心，担心啲老板咧攞咗钱之后咧就结业。嗱，听埋陈先生嘅说法啦，好嘛？陈生你好，系， 喂喂喂， 请讲啊，陈生系。 冇，即系我话政府啊，而家系咪真系叫托市啊？佢即系讲真，你人哋话制造口罩都话个零，即系5毫啊，只1蚊个。你而家话到3蚊个，咁你点去出边去收购翻嚟咧？你自己都话要3蚊个，系咪啊？同埋你系咪利益之尽啊？你即系讲真，人哋话要做口罩嗰个都唔使咁多钱，你又要俾300万，你去打本俾佢做生意。我真系唔知林郑而家系咪将想佢谂住自己落台啦，即将啲钱抵晒出嚟。 系， 你又冇得话佢。 嗱，呢个亦都系咧，有啲议员提出嘅疑问啦。嗱，不过咧，我哋就系7点新闻报道啊。不如7点新闻翻嚟咧，两位我哋讲一讲咧。而家防疫抗疫基金动用咗300亿啦，嚟紧下星期嘅财政预算案，仲有啲咩措施可以帮到市民咧？翻嚟倾倾呢个问题啊。 男子获法庭撤回控罪，控方一度指被告行为自招嫌疑，反对两人嘅诉费、讼费申请。辩方反驳指控方主动撤控，显示无足够理据入罪，裁判官最终批准讼费申请。至于同样是当日在九龙湾伟业街被控暴动罪的另一个男子，就被加控两罪，指他当时管有行山杖、士巴拿、钳和两个无线对讲机，分别被控一项管有工具意图作非法用途，以及一项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器材。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下个月17号，有待索取法律意见。拒准议员有条件继续担保。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最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晚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渐转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嘅七咸道南啊。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对开第四线有意外，塞到佛光街桥底噶。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第四线受阻，龙尾喺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咧就仲系交通繁忙嘅，龙尾到嘉华国际中心附近。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天美道同埋景隆街。 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都多车的，龙尾到碧街附近，狮子山隧道九龙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沙福道，观塘道另一边应该是龙翔道，龙翔道观塘道去狮隧方向都多车的，龙尾到启业村附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现在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都繁忙，龙尾去到鲤鱼门道。九龙区其他般的路面交通情况，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开源道一路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咧，都系多车噶。东京街、长沙湾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咧有工程，嗰度就比较多车啲嘅。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带咧就多车，龙尾去到美城苑。而附近的车公庙路、美田路回旋处咧，交通都系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因为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一呼百应，为香港人加把劲。 各位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听众，我是手下留情之友戴耀明。 我是手下留情之友胡孟清。 我是手下留情的铁粉张雷。 大家注重个人卫生，有公德心，我们就可以正面地面对每一天。 如果开饭已经太晏，手下留情至啱你送饭，放松啲啦，香港人，今次我们一定一定可以大步揽过的。 香港人强啊！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香港呢有一班年青农夫一起合力去种返10000斤本土品种的大青皮冬瓜，是证明了香港的农夫、香港年青人呢依然是有价值的。我们香港依然值得有农业，亦都依然值得有香港本土的农产品出来。希望大家支持本土的农业、本土农产品。逢星期六中午12:30，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的大气候。我是复耕者联盟的叶子成。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先要讲返啦，喺七点之前呢就提过喺今日嘅立法会上面呢，刘义祥呢佢就话政府已经系收咗呢，一月到而家已经收咗550万个订购嘅口罩。刘义祥呢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嘅局长嚟嘅，系局长。好啦，咁电话旁边呢继续揾返冯振超同埋叶中敏出嚟。冯振超、叶中敏两位好。 好。 好。跟住继续要倾一倾啦，下个星期三呢就系财政预算案嘅发表日子。咁亦都咧，而家有一啲嘅人士就問：喂，咁其實政府之前咧喺防疫抗疫嗰度咧，都同埋因為喺今次嘅疫情咧而引致到嘅經濟嘅情況咧，已經係都俾咗唔少嘅支援出嚟噶咯。而家又俾300億，咁嚟緊嘅財政預算案仲有啲乜嘢可以即係俾出嚟市民嘅咧？咁你兩位點樣分析？點樣睇咧？馮振超， 噴射機式派錢。 即系点啊？即系每人派钱咁样？ 即系唔系净系话嗱？因为譬如咧，即系嗰、那个以前嗰个叫做美国嗰、那个 聯儲局主席阿伯南克咧，當年就係話佢嘅研究呢一個大蕭條1929嗰陣時咧，佢就有一個嘅結論就係叫做直升機派錢啊嘛。咁我覺得香港而家唔得啦，因為香港個情況好嚴峻，我覺得應該係即係要用噴射機去派錢啊。基本上咧，其實我諗咧，個狀況係。其實你見到因為我其實建基於兩個邏輯去咁睇嘅。第一就係呢，如果上次呢一個美國嘅金融海嘯呢，你見到佢嗰個嘅最後嘅解決方法呢，其實都係量化寬鬆嘅。 嗯。 喺咁嘅情況底下呢，如果香港係同美元掛鈎，而且係有咁龐大嘅儲備的話呢，我覺得咧一個大刀闊斧式嘅全民式嘅救經濟嘅一種嘅態度咧，應該今次我覺得係有機會行得通，而係令到個經濟短期內咧，就算唔出現一個 V 型反彈都好啦，都能夠令到市民咧佢哋個口袋裏面多翻啲錢嘅話咧，就會感覺會係安心啲。但係我就好反對嗰啲所謂嘅消費券，千祈唔好。總之任何。能夠總之任何係令到嗰個嘅行政措施多嘅方法，我都不贊成。 嗯， 咁另一方面嚟講，其實就算政府唔派錢都好啦嚇，你會見到其實民間已經做緊一啲類似嘅行動噶啦。我見到咧好多嘅即係唔同嘅機構團體，佢自己去派口罩、送口罩、送物資。咁其實呢一啲咧。就是一些小規模式的即捐輸的行動，其實都是一種的所謂即將財富再分配的一種的做法來的。那我甚至乎呢，其實在我屋企樓下呢，我前幾天見到一個很感動的場面呢，就是一個婆婆呢帶著一隻狗，然後呢她見到有一個清潔工人呢坐在那裡，她自己主動拿一大包口罩送給她。 嗯， 那我覺得就是說，其實如果連民間都有這種意識呢，政府是只能够比民间做得更多，才能够呢攞返一啲嘅民意民心。我觉得呢一个无论係即係提高政府民望又好，或者实际振兴香港嗰个经济状况都好，都係有利㗎囉。 嗯，叶中文。 咁样呢，我睇今次呢个抗疫基金呢300亿呢，好明显呢就係做个步嘅啫。就係特登呢留返一啲空间呢留返俾预算案做。咁否則嘅話，預算案未做乜呢？咁我都好同意啊，鄧超頭先有估計。今次咧，我估派全民派錢咧，雖然林鄭幾趟講過話唔考慮一啲即係無區別咁樣嘅派啦，但我睇今次咧呢一步咧係一定行噶啦。咁亦都係目前嚟講咧都係可行嘅，因為起碼咧有助於稍微。每個人都叫做大家都有分金同味，咁大家都享受分享到，咁就嗰個氣氛啊感覺係會好啲。但不過咧，這個都唔係一個即係會帶嚟，我覺得唔會話帶嚟好大嘅。即使係真係全民人人派10000，唔會對經濟啊或者係呢個社會咧帶嚟太大嘅一啲嘅正面嘅作用。因為首先經濟上嚟講咧，一般派嘅錢咧都係消費啦，咁啊。香港人最喜歡就是旅遊啦、飲食啦，咁但呢兩樣嘢咧，喺抗疫期間都唔適宜用做嘅喎，而家又唔能夠飲茶食飯，又唔能夠去旅遊嘅，咁呢個錢係用咗去邊咧？咁樣，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目前嚟講咧，即係政府派錢嘅效用咧，已經同以前派錢係唔同嘅啦。 嗯， 以前派錢咧係大家可能係會覺得政府好顧念啲市民啊，係好高興。而家咧好多人的反應，我相信就是話係啊，早就應該派啦，點解唔派啊？話唔派咪又係派咁，即係都會有一種怨氣喺裏邊。咁呢個情況咧，我覺得政府咧係值得即係反思一下，做一啲措施出嚟，喺咩時候做，喺乜嘢一種態度底下去做，市民嘅感覺咧係唔同嘅。咁呢個10000，即係呢個派錢咧，我諗係今次預算案一個叫做亮點啦。但係咧，即係都仲係要睇下。社會嘅市民嘅反應點樣啦？ 嗯，好嗱，咁當然預算案咧，到底個最終嘅內容係點咧？下個禮拜三啊，大家就知道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啦，我哋講講鑽石公主號同埋滯留喺湖北嘅香港人啦。 一封家書， 一聲關注， 一句尋常的， 尋常的。 17年前，17年後，香港醫護嘅抗疫氣氛有啲咩轉變啦？ 今个星期，中大教授沈祖尧将会写一封香港家书，分享当年今日的抗疫点滴。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香港家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口罩呢，其實我哋譬如翻工大過啊，咁特別你係做一啲經常同客户啊、同市民接觸嘅崗位咧，其實個口罩咧係已經污糟邋遢噶啦。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醫生： 如果要去食飯嘅話咧，最緊要嗰樣咧就係唔好戴埋個口罩去食飯。嗱，因為你個口罩污糟邋遢，你戴埋去食飯，你用任何方法咧就擺喺個餐台隔離啊，揾紙袋袋住佢啊，呢啲咧都唔是好的方法。我口罩污糟不应该带入去饭堂，不应该带去摆在个台面食物隔离，不要重复两边口罩。我们呢就可以去打电话叫外卖，就减少去外出。另外呢就可以尽量呢就打开窗，譬如呢在乘搭的士的时候可以打开窗，就保持通风。商场譬如里面的入口啊、通道啊、厕所这些呢，盡可能打開道門，因為如果你閂埋道門咧，就個個都要去摸嗰個門咧，嗰、那個門柄就好污糟啦。咁、那個情況咧就同嗰個 lift 掣一樣啦。咁所以咧，我哋除咗外科口罩之外咧，做好手衞生都係有效預防咧，減低感染嗰個新型冠狀病毒嘅方法嚟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继续回来呢自由风自由风啊，咁亦都有节目预告啦。刚才我哋讲到呢係抗疫防疫基金嗰300亿啦，亦都有啲有部分呢係由创科局呢佢哋会负责㗎。咁啊听朝早8点到9点呢嘅星期六问责啊，会有创新及科技局局长呢杨伟雄出席嘅。咁啊亦都讲讲呢香港嘅一啲创科嘅问题啦。好啦，嗱返嚟啦，就係钻石公主号嘅事件啦。咁亦都呢即係大家就关注呢特区政府而家派出包机呢去将嗰度嘅香港嘅乘客咧，再翻嚟香港啦。第一架包机咧已经翻咗嚟香港噶啦，咁但系第二架包机咧到而家为止咧都系未起飞嘅。之前就有啲嘅争议咧，就讲到有关于紧密接触者啊，到底系唔系可以落机嘅问题咧？咁而家根据即系日本嗰方面嘅资料咧，就系即系有一啲嘅紧密接触者，如果佢系个检测咧系话阴性嘅时候啦，咁就会系送佢去离船一个小时的一个日本和光大学咧作为隔离嘅，咁不过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就希望即系亦都等待紧咧系特区政府安排第三架包机咧接载佢哋系翻嚟香港啊。嗱，关于呢一个问题，冯振超同埋叶中敏请翻嚟出嚟。如果我哋睇翻个时间咧，就系2月15号咧，美国就决定系派包机咧将邮轮上面嘅美國乘客等等咧，就帶翻嚟去帶翻去美國嘅。咁跟住咧，特區政府嗰方面咧，亦都係上個禮拜尾啦，就宣布咧係會用包機咧接載乘客翻嚟香港，係2月15号嘅11点就發稿嘅。大家點睇即係呢件事？特區政府嘅處理咧，係咪應該要再早一啲接佢哋翻嚟咧？馮振超， 嗱呢個我又調翻轉頭講，我覺得咧美國同日本之間嗰個咧，我諗係一個直接嘅關係， 係 咁，所以佢哋真係做得快啲。咁而且大家都，我覺得即係其實呢個不能唔面對現實啦。美國係即係第一大強國啦，咁所以你問我特區政府係咪真係做得好慢？我又呢、這個我有少保留嘅，因為我諗咧，其實呢個咧就真係可能涉及外交嘅問題。咁變咗咧，又要中國外交部唔知嗰個參與度有幾高。咁我嗱，如果你話以今日呢、這個2月21号嚟計咧，我唔覺得特區政府喺呢個問題上邊咧。有一個我好大嘅斟酌點啊，反而咧，我會覺得就係湖北嗰度咧， 就嗰度我就覺得係個問題就大好多咯嚇。 係啦，講到湖北嘅問題啦，咁今日咧亦都有議員喺即係第一就喺立法會嗰度咧講，係喺嗰度啊滯留咗嘅學生嘅人數咧就遠遠多過咧即係之前政府講咧幾位嘅，咁亦都話咧有一啲係年紀好輕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即係議員啦，譬如梁美芬咁樣啦，亦都話接觸到咧當地嘅一啲嘅個案。话有一啲嘅滞留人士咧系有长期病患啦，亦都有一啲人士咧系并无出现任何病征啦，咁系唔系可以安排佢哋咧先翻嚟香港？另外一位嘅议员陶谨申咧就话接触到有个案咧，其实佢都怀孕咗成即系30周预产期系4月中噶啦，咁亦都等紧咧到底点样去处理嘅？咁关于湖北香港人呢个问题啊，叶中敏其实亦都之前都有人话啦，可唔可以将佢哋接翻嚟香港？但系亦都有一啲。嘅分析评论就话，亦都会涉及到咧其他省市仲系滞留喺湖北嘅人士，咁点解香港人可以翻嚟咧？你点睇呢个问题咧？ 我睇呢个问题咧就比钻石公主号咧系复杂好多。咁而家事实上喺湖北或者主要系武汉啦，我谂呢2500个港人咧，其实系有好多种嘅。我想有些是其實根本是有些在當地做事啦，譬如自己一個人或者跟太太那裡做事一兩年或者怎樣的，但亦有呢是譬如是已經在那裡買了樓定居了的，那亦有是去讀書的，亦有是去旅遊，不過旅遊那些我想不多，應該是已經很早已經走了。那就是說現在這2500人呢是在疫情出現之後呢是當時是未有考慮走的，否則的話應該在未曾所謂封城之前應該走到的。現在這2500人的情形呢，就是說是不是一定全部要將他們撤走曬，那就是最好最合理或者最有效的辦法呢，就是說要看回他們，其實他們有些人根本一個或者在那裡開廠啊、開公司啊、買曬樓在那裡的，他們是真的是要回去的，那就是說中間有很多種情況。咁而且咧就係、是、政府都講啦，佢哋分散喺唔同嘅地方。咁而家交通市內交通首先冇，省內交通又冇，咁你點集中起嚟咧？咁另外好緊要就係呢班人翻嚟啊！香港社會咧講，大部分市民咧一路咧就好抗拒內地人嚟啦，特別抗拒湖北、武漢嘅人入嚟啦。咁但係而家呢班係我哋香港人喎，咁但係佢哋通常喺可能喺湖北、喺武漢生活咗已經幾個月或者是以年計，咁呢班人在疫情發生的時候是在那度嘅，咁而家我哋又要俾佢哋入嚟，咁即係呢個情形咧，就係其實有啲市民咧心底下咧亦都係有顧慮嘅。咁好啦，翻得入嚟咧就要安置啦，要安排佢哋去檢疫中心隔離啦。咁係咪14日就得咧？同埋有啲佢係舉家大小咁樣，有老有幼咁翻嚟嘅，咁呢個成個生活問題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嚟嘅。咁我諗係咪中間有啲區別，係咪有啲即係話有長期病患啊，或者係有咩急切需要，或者係響武漢交通做得到嘅地方嗰啲先解決一部分。你話要2500人點樣一齊能夠翻曬嚟咧？你派10架包機去係啊，坐得曬，但係唔解決唔可能嘅事嚟嘅。點樣次過將呢2500人帶翻嚟咧？翻嚟點算咧？我諗一個好複雜嘅問題。 好嚇，區別處理得唔得咧？馮振超， 我覺得咧個問題係睇本身嗰度嘅，即係首先要掌握個數字啦。掌握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大型嘅撤離嘅行動嚟嘅。咁當然要睇翻就係話邊一啲人係最需要啊。我諗咧，特區政府咧，就算唔係話2500人撤離都好咧，如果有一啲譬如孕婦、小朋友啊，一啲長期病患者，佢哋係有意願翻嚟的話咧，其實政府就有責任幫助佢哋噶啦。即係我都同意啊，大姐講就係話，其實一次過可能或者十架包機呢一啲係即係未必一定係香港能夠短期內負荷到。咁但係呢個亦都正正睇到個問題就係話，其實呢2000多个。滞留喺湖北嘅香港人咧，佢哋其实唔系急，即系我觉得我哋民间咧就好迟先知2500呢个数字啫，因为其实上两个礼拜咧都讲紧系2000到嘅咋，咁原来而家最后知道系2500，咁但系我觉得特区政府系应该好早就了解噶啦，因为佢哋一定系掌握到呢啲出入境嘅资料，同埋同内地嘅相关单位一定系有联系噶。 咁所以我覺得而家講翻轉頭就真係有點易攔過嘅。我覺得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咧，其實係有責任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咧，佢哋係即係可以安全平安翻到嚟香港。而且我想講翻有一點咧，其實我覺得特區政府我又係唔係好明點解嘅，就係原來有香港人喺內地已經即係已經係中咗招咧，咁都係要由傳媒去揭發咗之後咧，政府先至急急咁出嚟咧，即係將件事講翻俾市民聽咧。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即係好要不得嘅一個事情咯。咁我覺得喺呢一個問題上邊咧，其實我調翻轉頭講啊，我鄧喺湖北嘅駐武漢市呢一個嘅駐武漢辦公室嘅香港特區政府嘅同事咧，佢哋咧即係亦都，我覺得我都好為佢哋即係為難同埋難過，因為佢哋其實我諗最初係冇諗過。香港呢一边呢嗰、那个嘅原来係真係冇乜办法或者冇乜计划啊成件事。咁而家究竟佢哋喺嗰度佢哋又可以点样帮啲香港人呢？咁如果佢哋帮唔到嘅话，咁佢哋究竟留喺嗰度会唔会亦都其实嗰、那个风险都好大呢？即係我自己其实係觉得即係成件事係即係我觉得特区政府嘅高层呢係真係要諗一諗呢，究竟究竟嗰个中央决策嗰度咧，有啲咩问题系令到嗰个嘅运作得咁唔畅顺咯？ 正如都头先系叶中敏提到啦，就系、是、如果啲香港人咧翻到嚟嘅时候咧，我哋都要考虑嗰个检疫嘅安排嘅。咁前几日啦，就大家都知道过去嗰段时间咧，有一啲即系唔少人士咧，对于选择某一啲嘅即将入伙嘅公共屋邨咧，作为隔离嘅中心或者检疫嘅中心咧，都有相当之大嘅情绪反应吓。譬如亦都有一啲嘅诊所变为指定诊所咧，佢哋都有相当之大嘅情绪反应。咁但系，譬如以火炭晋阳村咧嗰个例子为例啦，咁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重申啦，即系早日重申啦，系冇后备方案，亦都话咧晋阳村咧作为检疫中心咧系唯一嘅选项。咁当然而家钻石公主号第一架包机翻嚟嘅香港人咧，亦都系入咗去晋阳村嗰度咧进行一个即系检疫同埋隔离嘅。咁好啦，我想问两位，即系点睇政府喺处理检疫中心嘅时候嘅嘅方法同埋民間嘅一啲嘅取態，政府嘅反應咧，馮振超點睇？ 我覺得咧，其實咧最初第一次咧粉嶺嗰個嘅即係未入伙屋苑嗰、那個 case 咧，就明顯地咧當區嘅居民咧，由於嗰個位置比較近咧，佢哋係比較激烈啲嘅。咁但係去到火炭嗰度咧，嗱，我真係平心而論，我自己睇每日因為我都要跟進新聞啦，我覺得咧嗰個反彈咧係比我預期中細嘅。咁但係從另一個角度睇，政府有冇同當區嘅區議會或者同一啲嘅地區人士去接觸溝通夠唔夠呢？嗱，呢個另一個問題啦。因為好明顯咧，你見到呢一屆嘅區議會同政府嘅關係咧，我覺得真係應該係歷來最低點啊。咁嘅情況底下，其實我覺得即係嗱，我諗特首佢最後佢講晉陽村嗰個，我冇即係所謂嘅後備方案㗎啦。咁我覺得，嗱，我好老实讲，我宁愿佢咁讲嘅，因为佢咁讲咗之后咧，我觉得从一个大局观去睇咧，其实嗰啲人系真系要翻嚟噶，即系我都希望即系讲一讲就话，作为一个香港人咧，我哋都要互谅互让，即系要谂一谂个大局观嘅问题咯。咁如果即系我哋当然希望冇人希望嗰、那个即系所谓个垃圾站喺自己侧边啦。咁但我哋都要谂下就系话，始终。如果從一個大局觀嘅出發，如果滯留嗰啲係你屋企人嘅話，你又想唔想佢翻嚟咧？ 葉春文好簡單， 我都係覺得呢個問題係要解決。目前晉陽村咧係不失係一個可行嘅辦法啦，個位置啊、地點啊咁。但而家二百幾人就可以接受啊。萬一真係湖北嗰度，唔好講話二千五啦，翻嚟一半你一千二百五啊。都幾難解決，因為人多咗咧，引起嗰個問題咧，嗰、那個隱憂咧，自然間就係成。就是、大咗噶啦， 明白呢、這個亦都係另外一個即係特區政府可能要處理嘅問題啦。就嚟七點半新聞報導，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不如講一講咧。過去嗰個星期，高官同埋特首都落區派口罩，同埋市民對政府嘅資訊信任程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加开两个钟头会议，继续审议300亿抗疫基金的拨款。工联会议员麦美娟认为，当局预留拨款之外，亦要提供口罩技术支援。公民党议员郭家麒要求工联会承诺生产的口罩永远只送不卖，亦都不要申领政府的津贴。另外，工党议员张超雄要求当局解释为何要预留大笔的拨款支援商户而非打工仔。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有企业就有就业，希望基金能够协助企业渡过难关，不排除有需要会再做功夫，呼吁议员实事求是支援拨款通过。乘搭特区政府第二班包机返港的钻石公主号港人，下午分批获送抵羽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班机原定最快香港时间下午五点起飞，不过现时仍未飞。他们全部都戴上口罩，部分人应该戴上手套，甚至有人用棉花塞住耳仔。全部人的颈上都挂住粉红色的牌，识别身份。其中一个港人黄先生咁啱今日生日，他说今次好难忘又难受，慨叹命运无法自己掌握。隔离检疫期在星期三届满，但港人旅客大部分今日早上才接获日本当局发出证明书，确定并无感染。港人侄女士说，香港政府不够强，亦都欠压力，又批评日本政府对香港人不公平，考虑以后不再到日本。目前至少有2500个港人滞留在湖北省，又在当地怀孕30周的孕妇希望可以尽快返港分娩。亦都有滞留的港人表示，有长期病患家属和年幼子女在香港需要照顾，希望尽快离开。协助他们的立法会议员表示，政府除了药物支援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协助，而政府提供的热线长期没有人接听。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除了本港驻武汉经贸办事处协助之外，亦都有社福机构提供辅导热线，会研究如何深入协助。台湾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总数增至26宗。新增两人和早前台北确诊的60多岁女患者属于家庭群组。这个女患者过去两年未有外游，发病29日才确诊。新增两个患者是女患者的40多岁女儿以及20多岁的外孙女。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外孙女上个月底因为咳嗽和发烧就医，女儿未有爆发，但曾经因为其他病患在今个月初留医。女患者和女儿同住，全部人未有外游史，正在调查感染的源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晚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渐转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油街嘅中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咧有少少挤塞嘅，车龙排到近和富中心。就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油街嘅中线有意外，龙尾近和富中心。咁至于较早前咧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段嘅快线都曾经有意外，意外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多车，龙尾去到近丁九桥。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消防局，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口一带车多，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咁之後喺風浪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長沙灣因為有水霧急收，而家荔枝角道同埋東京街交界咧分別都有封路措施嘅。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東京街嘅慢線係封閉，另外東京街去李靖屋邨方向咧近住荔枝角道嘅第二線都係封閉，經過嘅朋友請留意翻現場指示。另外提提大家咧，西鐵線嘅服務係有調整，元朗站咧而家已經關閉，列車係唔停元朗站。另外港鐵咧提供緊免費嘅接駁巴士來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接載乘客。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門。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響一生，揸車前咪飲。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钻石公主号好多人感染，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可以话是豪大花园医咗一个翻版，成只船上约莫一半做咗检验，验咗嗰啲咧四个有一个咧系确诊。如果翻嚟嗰350人最坏情况咧有100人咧就会发病染病需要入医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唱台湾客家话的乐队未听过呢，留意港台电视部节目演艺盛会就有得听啦。 我自己本身都是客家人，都听不掂。 新场乐队他们唱的就是台湾客家话，可能和 Irene 的广东客家话有少少不同的。他们就来了香港就做了一场的演唱会，我们将这个演唱会拍低了，接下来就会播给大家看了。 星期日晚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港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繼續請翻咧馮振超同埋葉中文出嚟，兩位你好，係嗱，咁跟住咧就想講講咧係政府嘅官員落區派口罩啊，喺度咧或者先引述一下啦，就係香港民意研究所咧今日公布咗一個最新嘅調查噶，咁根據咧佢哋依一個調查咧就話有70%嘅被訪者咧係唔滿意香港政府咧應付新型肺炎嘅。即是这个的表现的。那么、过去那段时间就住譬如口罩供应或者防疫物品的供应呢，那么、特区政府 的官员的一些的表现呢都受到很多人士的一些批评，即是民间的反响都非常之大。那而在今个星期呢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啦，还有呢譬如、民政事务局的刘江华局长啦，劳福局的罗志光局长啦，甚至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呢都去到不同的区域那里向一些市民派发口罩。大家怎么看政府这个礼拜的这些举动呢？叶中文。 我都觉得刚才郑超和有位听众都有这么说，即现在政府做的一些举措、一些姿态呢，怎么在市民眼中呢睇落都唔係咁，總之就唔係咁順眼啦。喺過去嘅嗰幾年，特別係啱啱過去嗰個下半年同埋今年抗疫以嚟咧，咁啊政府喺市民心目中嘅嗰個形象啦，或者嗰個分數咧，大家都唔使講都知啊，係嘛？咁喺呢種情形下咧，我覺得咧做嗰啲咁樣落區啊、派嘢啊嗰啲咁嘅姿態咧，其實係冇乜作用嘅，亦都冇咩必要嘅。 我覺得如果一個政府或者是一個官員特首是切切實實地認真負責地去對待這個工作，是為市民解決一些實際問題，你做到多少事出來大家是有眼睇的。譬如今次剛才講到那個撤回那個鑽石公主號那件事，飛機幾時可以去可以飛呢？這個真的不是香港不是特區政府決定，要日本那邊批的，又要那些人拿到那張免檢疫那張證書才走得的。但是呢，在自己範圍裏面呢，今次政府是做得不錯的，起碼個飛機去到好看得到的電視，大家都有記者去那個登機啊，冚唪唥嗰啲行李啊，人啊，特別係啊，入境係咪入境處長啊？嗰位係啊，好值得。 你講係幫啲乘客 幫乘客攞嘢啊！佢真係落手落腳，一啲都冇話嗰種做 show 喺嗰種態度上係非常之踏實。咁樣你踏踏實實嘅呢一次係做得唔錯嘅。咁我諗喺飛機上邊坐位啊，到落機上旅遊巴嗰、那個旅遊巴嘅安排啊，一號車、二號車一個個上。你而家坐輪遊輪嘅好多老人家噶嘛，佢就要幫佢哋拎下行李啊，上車。咁呢個一路去到駿陽村嗰個安排，咁嗰啲房間裏邊當然不能夠同自己屋企比啦，但係起碼生活用品齊備啊。呢次係做得唔錯嘅，咁我諗市民眼睛雪亮嘅，你係實實際際做好啲嘢，大家係會接受會欣賞。但是你話咩高官落區派口罩呢啲，就你同個市面大家搶購口罩嗰個氣氛都不成對比嘅，呢啲去做嚟做乜嘢呢？不如慳翻啲時間做啲切實嘅嘢啦。 補充一下啦，就係今朝早食衛局局長陳肇始都話咧，衛生署係即係安排緊一啲嘅風險評估同埋方案啦，安排一啲咧喺鑽石公主號上面確診者嘅緊密接觸者咧，同埋一啲未能夠入住當地陸上隔離設施嘅外地人啦，都係可以即係翻嚟香港嘅。嗱咁啊，但係咧第二架包機到而家都係未起飛嘅。好啦，馮振超高官落區拍口罩點睇？ 好過唔做咯，我覺得即係都 OK 嘅。我覺得都調翻轉頭，即係因為其實如果做唔到啲乜，咁呢啲都起碼即係令到少部分市民咧得到個口罩咧，都可以即係個心都叫做開心翻少少啦。我覺得即係，但係我諗我都同意阿大姐嘅講法，就係話其實真係要諗一諗究竟個管治嗰個問題係出在邊度咯。因為我哋見到佢哋個決策咧，好似好慢啊，同埋咧好冇章法啊。呢個即係最得人驚嘅地方咯。 好嚇。咁亦都咧之前有一個中文大學係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咧，佢做嘅一個網上嘅調查。咁根據呢個調查咧，就顯示咧就話有89.4%嘅被訪者咧都係由官方或者非官方網頁咧獲得資訊。但是只有16.2%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官方网页的资讯是可靠，是最少受访者认为可靠的资料来源来的。冯振超又怎么看呢？数字这么特别的。 其实我想大家都会将这个看成就是说政府对政府的信任度的问题咯。这个其实我想都不是一个新闻来的，而是只是期盼就是说他们怎样，其实如果我意思是一個假設性問題，最初如果在這個疫情問題上面政府能夠做得比較好的呢，可能呢是真的能夠挽回不少民望的，亦都是能夠令到呢之前的社會撕裂呢是可能是 有一個轉機的。但我想最大問題就是呢，其實政府本身在今次整件事上面呢，你見到他們是很被動很被動，這種被動是令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因為其實大家都知啦嚇，就算你話區議會嗱，其實你睇得到啊，區議會就算係俾呢一個嘅即係反對派泛民佢哋係即係而家所謂嘅佔多數佔據咗之後咧，其實政府嘅做法就最多就唔理佢咯。咁但係佢哋其實亦都阻礙唔到施政噶嘛。咁點解喺咁嘅情況底下，即係立法會或者行會甚至乎係行政長官成個班子都仍然係牢牢？即係鞏固於喺特首嘅管治底下，但係點解會即係做得咁慢，而且係咁唔透明，亦都唔知道佢哋究竟想做啲乜？我覺得呢一樣嘢係真係係幾匪夷所思嘅咯。即係如果你話過去係因為你話覺得泛民啊反對派佢哋阻住做嘢嘅話，其實喺抗疫呢啲問題上面，我覺得反對派係完全無力去抗衡嘅。 因為他們根本上到最後都要向選民交代。 嗯、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如果政府都做不到事的話，其實這一次是更加是即係同上一次嘅即係下半年嗰社會運動咧，你都可以講得話反對派係挟持民意，挟住好大嘅民意去同政府對抗。但係呢一次冇嘅、哦，大家都我諗無論咩派都好啊，因為細即係病毒就冇眼噶嘛，邊一個人都有機會中招，所以大家應該個 focus 嗰個所謂槍頭係一定要對外噶啦。但喺咁嘅情況底下，你見到即係政府其實我另外有一樣嘢最後想講一講就係、是，其實而家你見到咧每日出嚟開嗰個疫情記者會咧、嗯，都係得衛生署同埋醫管局嘅官員，但係點解一個咁大嘅疫情政府官員唔係每日都出嚟同市民見一見面匯報一下咧？即係呢一樣嘢，我又係諗唔明 嘅 咯。 食衞局嘅副局長都有出席過個記者會嘅。咁啊，葉中敏點睇呢？根據呢個調查，就啲受訪者對於政府嘅資訊嘅信任度咧，就比較低嚇。點睇？ 我諗呢個都係有好長時間積累落嚟嘅問題啦。其實呢個咧又唔能夠咁講嘅個所謂信任度。咁政府嘅資訊，譬如好多嘢係政府先做到噶嘛。咁嗰個資訊由政府發放嘅，你話唔信啊？咁唔信你信咩咧？咁譬如個染病人數啊、確診人數啊、邊間醫院外嚟睇乜嘢啊？咁呢啲資訊係只有政府可以提供、可以作實嘅啫噃。咁你其他網上嗰啲資訊有乜嘢根據咧？你做到咩咧？我係好少接觸嗰啲其他網上資訊，但我有時偶然有啲朋友俾我睇到啲咧，我都覺得其實有啲嘢好匪夷所思喎。譬如話早排寒流南下，有人會話喺寒流會帶啲病毒落嚟嘅咁，即係呢啲嘢咁你話有百分之，如果話有80%嘅人信咧，咁呢個就係香港人自己有問題啦。寒流點會將病毒帶落嚟咧？咁同埋即係有好多呢一類咁樣不盡不實嘅嘢啦，咁或者話咩啲口罩拎曬去大陸啊咁樣係咪？咁所以好多嘢咧，我諗呢啲數字、呢啲調查咧，都只可以作為一個參考。但係無論如何，頭先阿鄭超講得係好啱，係政府自己要改善呢個同市民溝通表達嘅辦法。唔管人哋網上嗰個數字嗰個調查係點樣，而家我哋政府嗰、那個特別係官員嗰、那個表達啊、溝通啊嗰、那個。出嚟同市民嘅接觸咧，係遠遠唔理想、唔足夠嘅。呢個應該要改善，係一次改善嘅契機嚟嘅。頭先阿鄭超講得好啱嘅，係舊年下半年之嚟發生呢個疫情，係危亦係機，應該係扭轉官民關係嘅。 好，嗱，我哋不如聽聽眾嘅睇法。1872321，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你好啊， 係你好，李女士。 我想講咧，就係話，因為政府嗰個表現咧，非常之差。 嗯， 佢派口罩。但是他有没有去慰问一下那些医务人员呢？医生呢，人家前线落大命的。那阵时警察他都走去慰问。 嗯。 现在的医务人员有没有呢？没有。从来没有踏出过医院。林郑叫人家不要戴口罩，他自己上镜就不戴，一落台就即刻戴到不清楚。即是你这些根本就是做 show 给人看。 嗯。 叫你封关你死都不肯做。好啦，你搞到咁多，即系嗱，如果你封咗嘅话，唔系话绝对冇，而系少咗个来源。 嗯， 好啦，到你要攞呢个抗疫嘅住宿啦，你都唔肯同普通嘅人，唔肯同民政处或者某个区域嘅人去倾一倾先，你完全咧就系唔肯同你认为系反对派嘅人接触咯，而家系完全玩对抗。 嗯。 好啦，然后再到另外一样嘢就系乱使钱啦。你猛去派钱，但系派全部都系不着边际嘅嘢嚟嘅。你派俾嗰啲大机构20万有咩用啫？如果对佢嚟讲冇用噶，但系呢钱就倒咗出去啦。你派80000俾嗰啲人，难听讲句，头先你哋嗰啲客席嘉宾都会讲啦，可能收咗之后走佬嘅。 嗯， 好啦，但系你斗领，你一个崩你都唔肯益下普通这个大众市民。个买口罩买到趴喺度啊！ 嗯， 价钱又贵，啲钱啊使咁多，但系你连你话呢个肯，即系话全民派钱最简单而系最悭，尤其是嗰个行政管理费，你都搞咁多 click 嘢咧，嗰个行政管理费系使唔多，使唔少嘅。 明白，多謝曬啊李女士嘅意見啊，咁其實亦都對於咧政府嘅一啲嘅表現咧都有唔少嘅批評啦。咁啊嗱，不如咁啦，我哋先休息一陣，跟住轉頭翻嚟咧，不如講一講就係警隊高層啊，日前咧同明星嘅足球隊嘅一個飯局咧，就引嚟好多嘅一啲嘅迴響，特別喺個社交媒體上面咧個迴響相當之多。咁點解咧？翻嚟傾傾啊！ 旅游乐园亚美尼亚是南高加索地区唯一内陆国家， 卡拉巴克是位于南高加索地区一个内陆小国，未被国际承认，同亚美尼亚关系密切。 旅游乐园成员斯诺在早前就到游过，除了亚美尼亚首都圆形粉红色城市叶里温之外，他还去了挪亚方舟故事里面的亚拉纳山。今个星期节目会同大家分享， 星期六下午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斯诺， 旅游乐园见。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师兄师兄，自我拜入师门，我每日都依足师傅嘅教导上山顶做冥想训练嘅，点解我都系仲系减唔到肥噶？ 如果系咁，你每个星期都有至少75分钟剧烈强度嘅带氧体能活动，照计应该 fit 咗好多字系噶噃。 哎呀，乜原来系行上山嘅咩？等我仲日日搭车添， 咁都得。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刚才呢所讲的那个犯罪呢，就是在2月16号啦，咁就神禧明星足球队呢同警队呢进行一个足球友谊赛之后呢，就在一个即係做咗一个嘅犯罪嘅。咁根据警方嘅回应啦，就係话佢哋係喺公余时间呢同一队嘅足球队呢举行球赛，赛后两队参加者同佢嘅亲友呢一起聚餐，聚餐费呢由双方共同承担，而整个活动呢属于私人性质，不涉公帑嘅。咁不过喺嗰个短片流出之后啦，亦都有一啲嘅即係网上嘅反应呢，对于特别係警务处处长啊邓永强入面嘅喺短片入面嘅一啲嘅言论啦，譬如就係话我唔知点做警察，我做警察係学成龙大哥。咁亦都有另外嘅一啲嘅言论呢，就係多谢演艺界嘅朋友话其实大家都係老友，只要你哋俾个手指公，我哋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呢。即係亦都有一啲嘅言论呢，对于呢一啲嘅言论呢係都几唔少嘅反应，同埋有一啲嘅批评嘅。大家点睇呢？1872311打嚟同我哋傾下。咁啊，葉宗敏，嗱，頭先嗰段短片就即係喺網上都傳得好犀利啊！你點睇依個即係鄧炳強佢哋喺個飯局之中嘅一啲嘅説法咧？嚇，都有一啲嘅評論嘅嚇。 我諗呢件嘢咧又唔使睇得咁嚴重，不過係好笑嚇。呢個係一個飯局，明星飯局，咁其實又有另一個明星飯局啊，係咪啊？又有警察同埋一啲退休員工，係一個明星酒家嘅飯局，嗰度又有確診係嘛？咁你頭先講嗰個明星飯局嗰個明星足球隊啦，咁我據我知咧，警隊同明星足球隊嗰個友誼賽或者嗰種來往咧就唔係今日開始嘅啦，好耐嘅事嚟嘅，係一個好悠久嘅關係嚟嘅。咁一般正常情況下咧，打場波跟住食餐飯咧，啊，公帑又好，私人夾錢又好，即係一種聯誼啊、聚餐嘅性質咧，就我覺得就唔需要睇得佢咁嚴重。至於你話一啲言論啊，鄧炳強啊講呢、這個做差人要學啊成龍大哥啊咩咁。咁我諗呢啲説話咧，喺一個犯罪裏面、飯局裏面，大家互相嘅啊，即係開下玩笑啊，笠下高帽咁樣噏嘢，我自己就覺得唔使睇得咁嚴重，係嘛？咁如果你話呢啲咁嘅説話，唔通佢一句都唔講，佢講我做警察係我由細嘅咩遠大理想咁樣講嘢，就即係冇乜嘢朋友都冇啦，乜嘢關社交都冇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事咧都是因为目前的社会的气氛啊、环境咧，咁就有啲多嘅即系吹毛求疵啊。我觉得对于一啲警队同演艺界嘅业界一啲嘅交流活动，不必咁上纲上线去睇啊。 冯信超，你觉得呢个系咪其实就系流于社交媒体嘅新闻嚟啦？ 呢、這個就肯定係社交媒體先至會咁著約去討論嘅啫。你見到報紙寫兩日就真係冇乜好寫啦，已經。咁但係我諗個問題係在於咧，其實係 當然啦，嗰、那個係一個，如果佢哋覺得係一個私人嘅場合，咁佢哋傾下偈開心，講下玩笑咧，咁呢個真係冇乜人玩得到佢。但係最慘就係咧，其實警隊都要與時並進啊！與時並進的意思就係話咧，如果你有啲片流咗出嚟嘅話咧，咁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咧，佢好難咧分得清你何謂即係戲言啊，何謂講玩笑啊咁樣。咁我諗作為一個即係公眾人物咧，警務處處長，仲要下邊嗰啲全部都出曬嚟，即係嗰啲公共關係科嗰啲咧，即係你見到佢哋全部，其實係咪個個都有去踢波我唔知啦，但係好明顯地就全部都有現身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咁突然間有一個退咗嘅警官又喺度嘅，咁究竟嗰個係一個即係嗰個又唔係明星嚟㗎，亦都唔係現役警察啦，咁、那個人究竟係咩身份出現呢？咁我覺得嗱，呢啲其實事實上我覺得警隊係要與時並進嘅，與時並進的意思並非話你嘅裝備並進，而係你嘅思想要並進。思想並進嘅意思就係話你要諗一諗而家出面係做緊啲乜，即係等於我而家打開 Facebook， 我有時都見到警隊有好多片㗎，即係佢自己都賣好多 Facebook 啊，其他嗰啲社交媒體廣告，都希望將自己嘅即係正義啊，或者自己嘅工作咧多啲同市民去講。呢、這個係好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就係話，警務人員都要了解喺現有呢一種社會氣氛，尤其是係同即係部分嘅市民咧，嗰、那個對峙情緒咁高漲嘅情況底下咧，佢哋點樣樣咧去立一個好嘅榜樣？嗱，我都想講一講啊，其實咧我自己都有啲擔心，即係警隊現在嗰個情況咧，我諗其實都應該求教於一啲咧，即係專業人士啊。因為咧，點解我會有一個一個咁嘅擔心喺度咧？就係其實我自己都發覺咧，而家有時走上街上邊咧，我見到警隊嗰個嘅譬如巡邏嘅方式咧，係六七個人一齊。其實點解會轉變到咁樣咧？我只能夠諗就係話，可能佢哋覺得而家嗰個巡邏風險係大咗。咁但係咧又好奇怪喎，我尋日跑步喺呢一個中環海皮，我見到兩個防暴警察就坐咗喺嗰個公園嗰度，就喺度玩手機，即係喺度打手機，唔好用玩呢個字。喺度打手機，咁就唔知佢喺度做乜嘅。咁我覺得就係、是、其實係咪即係我已經唔係好理解而家警隊究竟譬如佢哋個巡邏嗰個嘅方法係點啊，或者佢哋嘅執勤嗰個嘅方法係點？嗱，我作為一個傳媒人，如果我都對警隊咁漠，即係都係咁無知嘅話咧，咁知得咁少嘅話咧，遑論一個普通嘅市民咧。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警隊最緊要就係增加個透明度，同市民講清楚佢哋嗰個現在個狀況。我覺得咧與其大家都一種咁敵對嘅心態，尤其是我成日都睇到好多片喺即係網上邊，一見到有居民出嚟示威，咁又會噴胡椒噴霧啊，咁互相又會喺度吵吵鬧鬧啊，講粗口。我覺得其實，在今日情況底下咧，作為警務人員，尤其是高級警務人員咧，係更加應該咧係持守自己嗰個嘅即係有一個即係嗰個態度上面咧，一定要係好嚴謹咯，好謹慎咯。 好好快嚟聽聽陳小姐嘅睇法啦。你好，陳小姐， 你好， 請講。 我咧就覺得警務處長咧，佢就可能飲大咗啦嚇，就亂咁噏嘢，呢個就唔係好緊要。但係好緊要嘅咧就係佢哋，因為而家政府已經講緊咧就唔好喺公眾場盡量避免啲咩聚集埋一齊，因為好多染病嘅都係呢啲，而且咁多高官佢哋咁多高級嘅警務人員咧，佢哋一陣個個染病咪弊家伙啦，係咪？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哋喺個室內食煙已經係干犯咗法㗎啦。咁啊，警務處會唔會拉咗嗰啲人，拉咗嗰啲食煙喺個室內食煙嘅人咧？ 好，多谢晒啊陈小姐嘅意见。其实即係另外呢，除咗係邓炳强佢哋喺个席间嘅言论之外啦，另外见到嗰几日嘅讨论呢，亦都有关注政府话抗疫期间应该係减少呢啲咁样嘅聚会㗎嘛，咁但係依然有一啲嘅犯罪，咁呢啲咁嘅饭局喺度，咁大家点睇呢？阿叶宗文，你觉得即係点睇呢？ 咁當然唔應該，作為公職人員、警務人員，咪應該帶頭遵守，避免呢啲飯局咁啦。咁但係咧，就而家呢個係一個勸喻嚟嘅啫，唔係話唔係犯法㗎，飯局都冇啊。咁你話風險咧，佢哋自己要評估啦。真係搞出風險咁樣，就佢哋要承擔呢個後果㗎。咁呢個當然成件事呢就應該講喺，我相信就唔係今時今日定嘅，並唔係話呢兩排 哎呀出咗疫情，出咗啲咩，就我哋仲要去打波，打完波再去食饭饮饮食食咁。我估呢件事系一个，佢哋其实好似可能每季或者即系恒常都有呢啲交流嘅。咁所以成件事咧都系，当然系应该系要谨慎啲。譬如讲喺呢个疫情期间，呢场波就唔好打啦，或者打完波就唔好去聚餐食饭啦，或者聚餐食饭要食得简单啲，就唔好再咁样高谈阔论搞笑啊咁样。呢啲都系可以检讨一下嘅。 明白啊，今日咧亦都多谢晒两位啊，补充一下啦。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咧，今日喺立法会被问到呢个问题嘅时候咧，亦都话强调政府一定会呼吁同鼓励咧公务员减少社交。多谢晒冯振超同埋叶宗敏，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